种恨不能荡尽绵绵心痛。望苍天四方运动，剑在手，问天下谁是英雄。百媚千红，我独爱爱你那一种，伤心处别时路有谁不同，多少年恩爱匆匆葬送。

名字，让我孤独的时候还能够想着你。有你美丽的画面告诉我你还爱着我，让我孤独的时候还能够想着你。有你温柔的声音再次呼唤我名字， 些事，他们说我们都已经长大，就是你在。